喜欢你，甚至爱上你。我真的喜欢你，只想跟你在一起。我真的喜欢你 baby， 喜欢你 baby，喜欢你 baby， 已经喜欢你，我已经喜欢你，甚至爱上你。我真的喜欢你，只想跟你在一起。我真的喜欢你 baby， 喜欢你 baby， 喜欢你 baby， 已经喜欢你， 从喜欢你变成习惯 baby， 刚开始还有些奇怪 baby， 分开了和你的聊天记录还说过我不会有另一半 baby，才发现蚊香草 I'm good， 和你在一起而不是独处。如果要魂断蓝墙，宁愿不吹空调，也不要和你人鬼殊途。从喜欢到习惯的质变，你是魅影，那我去剧院变成幽灵，会和你见面。你是美景，在每个季节高领的毛衣，那我是经典，每早点出现在你身边，抱歉，上帝的安排不过意愿。如果能重来，我想再遇见。 我已经习惯你，甚至爱上你。我真的喜欢你，只想跟你在一起。我真的喜欢你 baby， 喜欢你 baby， 喜欢你 baby， 已经喜欢你，我已经喜欢你，甚至爱上你。我真的喜欢你，只想跟你在一起。我真的喜欢你 baby， 喜欢你 baby， 喜欢你 baby， 已经喜欢你。 我的情话都是抄的，对你感觉就是真的。到你想我的时候，会把你抱在怀里，闷着我已爱上你的陪伴。不如我们去结婚吧，婚礼现场不要蔬菜，我们全都吃点荤的。不要担心长胖，不管你多重，我都能够抱得动。我有个靠山山，不管你多坑，我都能够带得动。嘿，为你遮风挡雨，嘿，为你去前进，嘿，我心不甘情不愿掉入温柔乡的。 每天睡前对你示爱，但你却说我在胡来。每晚都对你说 good night， girl 你怎么还不明白？每天睡前对你示爱，但你却说我在胡来。每晚都对你说 good night， girl 你怎么还不明白？ 我已经习惯你，甚至